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诵读小站联合推出系列特别节目，从诗经到红楼梦，让我们用阅读鲜活课堂记忆，品古籍，对话历史先哲。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从诗经到红楼梦特别策划，今天我们一起来诵读论语。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它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被世人视为至理。论语开篇的第一章就意义重大，启人深思，值得细细品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朝阳区的几位小同学为我们诵读的论语开篇。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朋友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中午到晚上的天气情况。在大风的影响下，今天中午开始天气放晴，下午气温8度左右，北风，风力3级。今天晚上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字，跟我来您的，这是四位，给这儿蓄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我们继续欣赏从昨天开始啊为您开启的一段长篇单口相声的经典名段《君臣斗》。 皇上封完了水族，平安到了五龙亭。五龙亭是五个亭子的总称。到过北海的一定看到过五龙亭，可是记住五个亭子名字的大概不多。它是福翠、资香、雍瑞、承祥、龙泽五个亭子。乾隆皇站在龙泽亭里遥望白塔，绿荫环绕，真是风光似锦，美如画卷，太美了。 可一瞧刘罗锅他又不美了，恨不能把他推水里淹死，就不用付他这罗锅钱了。低头一瞅，鱼还不少，先钓会儿鱼解解闷儿。刘墉啊，钓鱼不但静心，还可以清目，来咱们君臣一块儿钓会儿鱼。小太监赶紧把鱼竿鱼饵盛上来，乾隆跟刘墉一人一份，俩人坐着小马扎就钓上了。不大的功夫，刘墉这个鱼漂一沉，顺劲儿蹭一抬竿，钓上一条红色鲤鱼了，活蹦乱跳。小太监过来帮着摘钩，乾隆一瞅刘墉钓上来了，气急了，跟着也一抬竿啊，哎呀，就几滴水珠，空的没钓着，心里挺别扭，瞟了刘墉一眼，顺口说了四句诗：五龙亭畔水长流，鱼儿好似画中游，君臣二人同垂钓，朕当因何空举钩。那意思是说，咱们俩人一样的鱼饵，为什么我钓不上来呢？刘墉一听，这怎么回答呀？说你性子急啊，不会钓，鱼不是你的奴才，想钓他就上钩，你笨蛋。得，这回刘墉啊非当大侠给烹了不可。刘墉心里明白，这个来这儿就为找茬儿，就为那罗锅俩字儿，我可千万得小心呐、啊！一琢磨，回了皇上四句：“万岁之身乃真龙，光照寰宇，骗苍穹。凡鱼不敢朝圣驾，因此我主钓竿空。”您听刘墉这话说的多圆滑呀！我主万岁是真龙天子，这种凡鱼啊，没有资格见驾，都退避三舍了，所以啊，您钓不着。乾隆听这话从心眼里高兴，一挑大拇指，好。乾隆这大拇指上戴着一个扳指，是翡翠的，西域进贡的祖母绿，这个扳指碧绿碧绿的，要问有多绿啊，这么说吧，他要是洗脸没摘这扳指，手往水里一放，这一盆水都成了绿的了。他要站在白塔前，用手一指着白塔，当时那塔就成了绿的了，这也太绿了，反正够绿的就是了。刘墉，你说的好，朕当我赏你这个扳指戴。说着把扳指从大拇指上吞下来，就递给刘墉了。价值连城的翡翠扳指给刘墉了，皇上怎么那么好心眼啊？其实啊，他打算拿这扳指找茬儿，刘墉要是接过这扳指，顺手往大拇指上一戴，得坏了，这叫欺君之罪。朕为君，你是臣，我的东西刚摘下来你就敢戴上，没有君臣之分了，胆大妄为，欺君罔上，死罪。好吧，扳指是我赏的，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扳指追回，降级罚俸，罗锅俩字取消，两万银子不给了。您瞧乾隆这主意算盘打得多好。刘墉伸手刚要接这扳指，谢主龙这恩字啊还没说出来呢，一琢磨不对劲儿，这扳指是要脑袋的，跟着就改口了：“臣谢主龙启奏万岁。”皇上一听，哎，有这么说话的吗？启奏万岁，您的扳指微臣不敢戴。他不说不敢要。哦，这么说你是不要了？刘墉当时要说是我不要，哎，也坏了，怎么皇上给你的东西你敢不要？这叫抗旨不尊，也活不了。刘墉明白啊，赶紧说：万岁赏赐微臣焉敢不要，要你不戴上，戴上我为欺君之罪，不要呢叫抗旨不尊。乾隆先说好，他全明白。那你打算怎么着呢？万岁赏赐微臣的扳指，臣不敢戴，派专人送回原籍山东青州府诸城县，供在我家祖先堂内。乾隆一听，得，我这扳指算完了，嘴里说好，哦好，可直摇头，哎，背着手出了亭子， 上坡来到万佛楼，一进院看见院子里摆着几桶马兰草，也就是俗说的马兰，细细长长的有韧性，小贩拿它当绳子用。乾隆心里一动，行了，就拿这个找刘墉的毛病。刘墉，臣在，你看这是什么花草啊？刘墉要说这是马兰，皇上这茬算找上了。怎么什么马兰呢？做这么大的官儿，说话这么俗气，降级发俸，先把罗锅俩字取消，两万两银子吹了。刘墉不说马兰，用手指着一桶马兰说了：“万岁，此乃一桶万年青。”何为一桶万年青？刘墉说：“我主大清江山一桶万年，这就叫一桶万年长青。”好，乾隆啊，也明知这是拍马屁，可觉着挺舒服。好，刘墉，赏你这挂朝珠，臣谢主隆恩。仍然将这挂朝珠送回原籍，供在祖先堂内。乾隆心说，甭管供什么地方，我这朝珠也回不来了，往里走吧。一进佛殿，迎面供着一尊佛像，就是那个大肚子弥勒佛。乾隆一看，有嘞，用手一指佛像，刘墉，上边供着这尊是什么佛？刘墉要是顺嘴说是大肚子弥勒佛，皇上啊又算找着茬了。佛爷就佛爷得了，干嘛还大肚子呀？这么大的官儿，说话这么俗气，降级发俸，罗锅俩字取消，两万银子免了，干脆连扳指带朝珠全追回来得，这下满完。刘墉心里有数，启奏万岁，此乃一尊长啸佛。这话说的对啊，大肚子弥勒佛那个模样啊，老咧着嘴呵呵的笑，长啸佛。皇上一听，这个词儿不错，哎，可他为什么老冲着我笑呢？刘墉跟着就说，此乃佛见佛笑。这刘墉这马屁呀，还真把乾隆拍喜欢了。清朝的时候，佛教胜于道教，皇上都喜欢臣民称自己为佛爷，康熙佛爷，乾隆佛爷，后来慈禧太后简直就称太后老佛爷了。刘墉那意思是说，供着的是佛爷，乾隆皇您也是佛爷，佛爷见着佛爷笑了，佛见佛笑，他那儿接驾欢迎您呢。皇上听着能不高兴吗？好，好一个佛见佛笑，有赏。一抬手，哟，扳指没了。再一低头，朝珠也没了。那什么，刘墉，朕赏，赏你一个马褂穿。从身上脱下来，递给刘墉了。这是八团五爪龙的马褂。什么叫五爪龙啊？有讲究。皇上的是龙袍，文武百官穿的是蟒袍。怎么区别呢？就在爪上，五爪的为龙，四爪的为蟒。刘墉谢恩，把马褂接过来，又吩咐手下人送回原籍，供于祖先堂内。要说这乾隆可也真够损的，他忽然往旁边一闪身，让刘墉跟弥勒佛对了脸的。刘墉，为何他见你也笑啊？乾隆就是诚心看你刘墉怎么说，如果还是那句佛见佛笑，糟了，怎么你也成了皇上了，要造反呢？推出去斩了，这回罗锅俩字也甭取消了，怎么连人都取消了？刘墉一愣，是啊，他怎么见我也笑？这个，哎，万岁，他呀，他笑啊，他笑微臣不修道。他看见万岁您笑是佛见佛笑接驾呢，他看见我笑啊，他说人家是王上，你跟旁边凑什么份子呀？难道你不害臊吗？他笑微臣不修道，他是嘲笑我呢。乾隆一听，嘿，这刘墉 真有辩才呀、啊！好啊，他笑你不要紧呐、啊，我这搬这朝珠马褂都搭上了，这个茬儿算没找上。往里走吧，来到万佛楼楼梯这儿，乾隆刚一迈步要上楼了，用眼一瞧刘墉，刘墉跟着说了：“愿我主步步登高。”乾隆一听高兴，好好一个步步登高，刘墉，朕赏你，赏你这个夹袍穿。都把夹袍脱下来递给刘墉了。刘墉说：“照方抓药，还是派人送回原籍供祖先堂内。”把夹袍也收下了，反正皇上一高兴就赏，不过赏多少也没关系，反正啊，等待会儿抓上一个茬儿一罚，全都追回来。乾隆来到楼上绕了个弯儿，要下楼了，来到楼梯口这儿站住了，回头叫刘墉：“刘墉啊，朕当现在下楼，你再给我念句吉祥话。”刘墉一听，得，这回麻烦了，刚才上楼的时候还不如不说呢，上楼说步步登高，下楼说什么呀？说步步落空，一步不如一步，说哪句罪过都不小，那个罗棍啊非我执了不可，长了东西全得追回去。他这您呢，这会儿啊，乾隆往下一迈步，刘墉有词了：“万岁，念您后辈倒比前辈高。”乾隆一听心里舒服啊，心想：“哎呀，我这一辈子就有十全武功了，我后辈比我还高，太好了。”其实刘墉本意是说您下楼的时候啊，低着头，后脊背比前边高出一块来，也成了罗锅了。乾隆可想的不一样，还高兴呢。好，好一个后辈倒比前辈高，赏你这小官。刘墉刚要说谢，乾隆说：“先别谢恩了，我回去再赏吧。怎么小官再赏给你，我就光膀子了。”乾隆下了万佛楼，冲刘墉一摆手：“你回府去吧。”怎么呢？心说你赶紧走吧，再待会儿我连裤子都得扒给你了。刘墉这才放心回府。乾隆从北海回宫来到养心殿，就是南书房啊，坐那儿想茬生气。怎么呢？本想找刘墉点毛病，把罗锅俩字取消，2万2银子免了。这倒好，不但罗锅没去掉啊，还有搭上不少东西，自个儿差点光膀子回来。哎，其实皇上赏赐东西能那么一边拖一边送吗？不是，这不过呀、是这么说着奏效。乾隆皇坐在养心殿正那会儿心烦呢，一抬头看见一块匾，上写雅乐和平四个大字，比例雄健浑厚，字体苍劲挺拔。乾隆看着出神了，乾隆这人呢、是文武都爱，还喜欢作诗题字。就拿燕京八景来说吧，那就是太液秋坡、琼岛春印，这两景都在北海。玉泉趵突在玉泉山，卢沟晓月就是在卢沟桥，蓟门烟树在海淀区，西山晴雪在香山，金台夕照在朝阳门外，居庸叠翠就是居庸关八达岭。这八景每一处都有一块碑，全是乾隆写的。当时大伙儿都说写得好，可再好也好不过明朝严嵩去。这块雅乐和平就是严嵩写的，还有山海关那儿有天下第一关五个字，也是严嵩写的。再者西濠年堂药铺的匾也是他写的，传说北京粮食店六必居酱园那匾也是严嵩写的。这六必居是明朝嘉靖年间，那是1530年在北京前门肉市，最早也不是酱园，乃是酿酒坊，是六个好朋友合伙开的，所以起名叫六新居。托人求当朝严太师的墨宝，严嵩一高兴啊，那就写了，写完了一瞧，六新居，这买卖六个新，那能好得了吗？ 于是他在这个心字当中呢给加了一撇儿，就成了六必居了。人问什么叫六必呢？哎，有说辞，它是蜀道必齐，曲涅必实，水泉必香，陶瓷必良，火候必得，战至必捷，六必。可是现在早就从肉市搬到粮食店了，也不是酒坊，而是酱园了，这六必不合适了，应该是选料必精，用盐必准，曝晒必实，器皿必洁，用人必见，待客必诚才合适。不过这可是我瞎编的，但是我以为他们现在不是用盐必准，而是用盐必多，太咸了。您要是到六必居看过这块匾的字体，可没有其他那几块的字体浑厚，咱们也不用考证了啊，反正写得好就是了。写得好，他可是明朝的人，况且是个大奸臣，难道我大清朝就没有写好字的人了吗？有啊，不但有，他还是个大大的忠臣，就是有点罗锅，那就是体仁阁大学士、御史中丞、国子监首席讲师、文渊阁主管、工部尚书、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姓刘，名雍，字崇儒，号石安。这安字啊，可是草字头一个眼字的安。你要看见凡是用一点一横啊，一撇一偏山下头一个眼字的安，盖长角石安印的字，那也算是刘墉的字，可全是代笔写的。不过代笔的不是外人，正是刘墉的如夫人写的，写的即可乱真，外人看不出来。他写的好，可就是不轻易给人写，不像我逮谁给谁写，人家还不愿意要，拿起也给扔了。刘墉不但写的好，画的也精。那年回北京，在琉璃厂看见一幅刘石安画的两颗白菜，菜边还浇了一个蝈蝈在上头吃菜，开价80000元。我想画两颗白菜就80000块，他这画一个菜园子那得多少钱呢？哎，别看刘墉字画都好啊，堪称清代第一人，可他的文名被官名所掩，字画的知名度啊还不如现在的南征北普。当时他的字很不容易求，因为他不为权势，也不爱财，你花钱买他不卖，所以他的字可以称是无价之宝。就拿每年过年他写的福字红漆抬头见喜贴出去，就让人给揭露去当宝藏起来，大门外的春联那更是目标了，写一幅丢一幅。一般人家的门帘对子大都是除夕下午全贴好了，刘墉府上这个对子每年全是他自己写，可先不贴，非等天黑以后才贴呢，可还是丢。所以他想了个主意，写好了一副对联啊，上下剪成两截，先贴上半截。什么词啊？上联是福无双至，下联祸不单行。这回不丢了，怎么这一瞧这词是不吉祥了，算算了吧，算了吧，谁也不要。可等初一清早又把下半截补上仨字，上联成了福无双至今日至，下联是祸不单行昨夜行，哟，哼，变成吉祥词了。可天亮了，门口有人了，不能接了，等待会儿酱子干了再接也接不了了。就因为他的字好，举国闻名，乾隆皇上也知道他的字好，可也知道他的脾气，要是命令着他写呀，他当然不敢不写呀，可那就不是精品了。凡是书法家画家都一样，要是心情不好的作品那就普通，心情好的时候有飞来之神笔。对，我激他写，来呀，

亲切的声音。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敲字，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分享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啊生前留下的传统的长篇单口相声经典名段《君臣斗》的录音。 刘墉刚到家一听，怎么着？皇上又传召见，一琢磨，看这劲头啊，今儿不把罗锅俩字取消是完不了了，没法子，去吧。来到养心殿见驾，一瞧和珅也在那儿呢。乾隆叫和珅，奴才在。当时清朝汉官称臣，满官称奴才。和珅是整红旗升为整黄旗的满官，所以得说奴才在。和珅呢，你下朝回到家里都作何消遣呢？和珅这人呢，他善于说辞，专会迎合皇上的心意，知道皇上喜欢书法。启禀皇上，奴才在家没事，也就是练练字。乾隆一听高兴了，好啊，回过头来又问刘墉，刘墉，臣在，你闲暇之时作何消遣呢？刘墉一听明白了，刚才和珅说练字，皇上夸说好，我要也说练字呢，也得夸我好啊，夸完了准说你练得怎么样了？写几个字儿，朕我看看。可我就得写呀。想到这儿，刘墉说了：“臣在家吃饱了没事儿，光睡觉。”皇上一听，嘿，这倒不错，吃饱了就睡，倒不捅娄子。刘墉啊，你就不练练字吗？刘墉说：“臣的字不用练了。”我成了啊，成了，活到老学到老，你敢说你的字成了？刘墉啊，你哪种字写成了？那意思是真草隶篆，哪种字写成了？可刘墉偏不按这个意思回答，他跟乾隆论个儿，万岁，您是说大个儿的呢，还是小个儿的呢？乾隆心说，我这儿买花生啊，写字儿还有论个儿大个儿小的。好，我问问你，你这大个儿的你能写多大的呀？刘墉说了，大个儿的呀，我可这北京城方圆40里，我能写一个福字。乾隆一听乐了，好，要可这北京城写一个福字，那全北京就都有福了。我叫他写，写不上来我打他个欺君之罪。又一想，不行，我要叫他写，回头 他让我给找笔去，我上哪儿给他找去？别介，我问他小个儿的吧。刘墉啊，那小个儿的呢？你能写多么小呢？刘墉说：“小个儿的，我能在一个蚊子脑袋上写100个寿字儿。”哦，好，我让他写小个儿的。哎，也不成。我让他写小个儿的，他让我给他逮蚊子去。我这么大皇上，满处抄蚊子去，这不像话呀。刘墉啊，你也不用说一个蚊子脑袋上能写100个寿字了。朕当现有一张1寸宽2寸长的纸条，这总比蚊子脑袋大几百倍了吧？让你在纸条上写上10000字。刘墉、和珅，看你们谁先写得了，有赏。笔墨伺候。小太监赶紧把笔墨拿过来，裁好了1寸宽2寸长的纸条2张，递给刘墉、和珅，一人一张。乾隆先问和珅：“你能写得了吗？”和珅先生，我写什么呀？写10000个字，甭说写10000个字，就是点100个点也点不着，这纸就变成黑的了。奴才写不了。本来乾隆啊，主要意在刘墉。刘爱卿，你怎么样啊？刘墉说了：“臣能写。”能。和珅在旁边一听也愣住了：“怎么着？能？好嘞！”眼珠一转，有了。哼。今天呢，我让你写不成。万岁，奴才愿为刘中堂添笔。一伸手把笔拿起来，先往墨水云里一站，往出一滴漏，笔头当时大了2号，墨汁顺着笔尖往下直滴的，一翻腕子：“刘中堂请。”刘墉一看就明白了，先说：“嘿，就是从笔尖上掉下一个墨点来，半张纸条就全黑了。为了包堆才1寸宽2寸长的纸条嘛，当着皇上，刘墉也不能不接笔呀。”他倒也有主意，刘墉也是翻着腕子接笔，把笔举过来，趁着转身的功夫往下一甩，墨汁甩地下了，然后用袖子一挡就写上了。不大的功夫写好了，往上一呈，请万岁过目。乾隆纳闷啊，什么这么快就写成10000字？结果这一瞧啊，气得吃吭哧。这刘爱卿，这是10000字吗？启万岁，这是一个万字啊，既不是草字，也不是隶字篆字，是一个正楷的万字，念皇上万寿无疆。乾隆是又气又好笑啊，摇着头说：“好好好。”哎，刘墉跟着说：“既然好，您这回赏我奖什么呀？还赏呢？去你的吧。”嘿，刘墉走了。和珅到旁边看着不是滋味了，怎么着？皇上让我们在小纸条上写10000字，我写不了，刘墉他就写了10000字就交差了，不成，太便宜他了。万岁爷，刘墉的字写得好，就是太惜墨。如今圆明园新建风月二楼不是还没写匾呢吗？您何不啊？说到这儿，乾隆纵着鼻子轻轻摇头，那意思我让他写10000字，他就写了1万字。我当初要是说清楚了，写10000个不同的字就好了。这我要说叫他写圆明园的风月二楼的匾，他还不定又出什么幺蛾子呢。那玩意儿写了刻上又不能再改了，不比在御书房写在纸条上的10000字没有别人知道。我看呢、和珅一瞧就明白了：“万岁，刘墉是皇太后的干儿子，您请皇太后传一旨，叫刘墉写，他还敢不毕恭毕敬的好好的写吗？”乾隆一想，对，还是和珅想的周到，就这么办。 随即请太后传懿旨，命刘墉去圆明园为风月二楼题匾。其实这个匾呢，乾隆自己也可以写呀，不过他自己明白，不论是学问、机智、书法，都不如刘墉。要问刘墉的学问比高宗、纯皇帝、弘历大多少呢？哎，不多不少，整大60步。嗯，说这学问怎么能拿步量呢？哎，就是这回去圆明园量出来的。要说起圆明园来，那可是人造园林的多项第一，地就占了5000多亩，比颐和园跟北海那可大太多了，包括了圆明、启春、长春三个园子，统称圆明园。从康熙年间到起，造了110多年才完成，集纳了中西园林艺术文化的精华，有108景。不过如今看不见了，那是咸丰十年，也就是1860年，英法军队占据了圆明园，把贵重的国宝劫掠一空，然后放火烧了2天2夜，把个圆明园烧成了历史名词了。我36年以后，光绪22年，西太后慈禧想修圆明园，那大太监寇连才上书请勿再修，西太后一生气，把寇连才给斩了。他够冤的。实在这圆明园修造的太精美、太豪华了，就这各景致的名字就够风雅的，像什么安澜园、青矿楼、含秋馆、绿满轩、沉心堂、蕊珠宫、碧桐书屋、武陵春色、嘉靖鸣琴、如古含金、楼月云开、西风秀色，净听这名字就美。刚才说的风月二楼就在圆明园东北角的方湖胜景。乾隆、刘墉、和珅来到方湖胜景那儿，那有座牌坊，上面刻着俩字儿“虫”，二，虫是昆虫的虫简写，是一个单虫字，二是一二的二。刘墉一看“虫二”俩字儿，他学问大呀，当时就了解了，随身带着油笔，在柱子上提了几个字儿，就往前走。乾隆瞧这俩字儿，纳闷啊，心想。牌坊上一般都是4个字啊，像什么天宇空明啊、三潭印月了，这怎么就刻2字啊？什么叫虫二啊？哦，这儿有俩虫子，这不像话。一边走一边琢磨，走出60步去，哎，恍然大悟，明白了。呵，乾隆心里这份高兴啊，想显示一下，就说了：“二位爱卿啊，石材牌坊上刻的‘虫二’俩字儿，你们都看见了，那是代表4个字，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和珅听皇上一问，想抢着回答，可说不出来。虫二俩字代表4个字儿，什么呀？宝虫一对，馋虫、懒虫，这不像话，没敢出声。乾隆得意地说了：“虫儿俩字儿啊，就是风月无边，你们想得到吗？你看风字儿跟月字儿都把外框去掉，一小撇也拿掉，不就剩虫跟二俩字儿吗？这虫儿就是风月无边，妙妙啊！”乾隆这份得意，刘墉在旁边黏不唧唧地说了。微臣早就知道了。和珅不服啊，什么，你早知道了？万岁不说你知道吗？我还早知道了呢。刘墉说，您要不信，请回到牌坊柱子上看看我刚才写的字。乾隆想起来了，刚才是看见刘墉掏笔写字来着，我还以为他写刘墉到此一游呢。走，看看去。 仨人往回走了60步，来到牌坊一瞧，果然柱子上有一行小字，是刘墉的笔迹，墨还没干透呢，写的是风月无边，刘墉题。乾隆一看，心说我还是不如他，刘墉的学问比乾隆大60步，哎，就是从这儿考验出来的。过了重二的牌坊，再往前走就是方湖胜景，北边是天宇空明，一同进了东边的蕊珠宫，就命太监取来文房四宝，就是湖笔灰墨宣纸端砚。太监研好了墨，展开了纸，刘墉略一定神，提笔就写，这是3尺见方的纸，一张纸写一个字儿，写的是听风观月。乾隆一瞧，嘿，果然名不虚传，笔力万钧，形如游龙，比严嵩的字不相上下呀。和珅在旁边一瞧，4张纸4个单字，哎，敲出空子来了。启奏万岁，奴才讨纸。哎，你讨什么纸啊？你也写一个，奴才写不了。刘中堂祭献墨宝，奴才愿意亲自监工刻匾。嗯，好吧，去，越快越好。遵旨。和珅拿着字走了，传工匠当场制匾。刘墉写的4个字是单字儿，工匠往匾上一铺，听风观月。和珅说了，哎，错了错了，把观字跟听字换过来啊，换过来，回中堂换过来就成了观风听月了，就没钱啊。和珅生气了，多嘴，我叫你换你就换过来，出了楼子到时候有我呢。公瑾先说，有你呀、啊、可就没了我了，别愣着，快刻，误了时辰砍你的脑袋，哎，反正怎么着都活不了，刻。和珅先说，行了，嘿嘿，观风听月，我看你这风怎么观，月可怎么听，到时候讲不上来，皇上一生气，嘿，我再一加油，哼，叫你这罗锅死都不知怎么死的。瞧这和珅这招有多损呢、啊、和珅在这儿监工制匾，乾隆跟刘墉呢上了藏密楼观看圆明园的风景去了。红墙金瓦，绿树碧池，白云蓝天，呵，太美了。眼前是福海，中间是蓬岛瑶台，远眺东南角是秀清村，就跟乡村一样，酒肆的旌旗随风摆动，观鱼跃湖中的小舟是扬帆摇曳，别有洞天的麦田颠簸起舞，这如如画境啊。乾隆一时诗兴大发，顺口吟道，麦浪本无鱼，垂柳成丝空垂钓，很得意。用眼一瞧刘墉，那意思怎么样，你对对看。刘墉抬头一瞧，正巧一行芦雁飞过来，有了，雁行随是字，芦花作笔亦难书。乾隆一听，太好了，好是好啊，可就是点头扎嘴，嘿，可就不敢说这好字，怎么一说好又得赏啊。呵呵，这么会儿飞来一群仙毫，这个字儿啊搁在上面就念鹤，鹤顶红。这仙毫呢也是园里养的，个个身白如玉，头顶丹红，站在水里头都是一条腿立着。 乾隆问刘墉了，你看这仙毫为何一腿矗立一腿卷缩呢？刘墉心说，你怎么什么都问呢？这启禀万岁，仙毫啊就得一条腿站着一条腿卷缩起来。嗯，为什么呢？您想啊，他要是两条腿都卷起来，不就掉水里了吗？嗨，这会儿啊，凤月二楼的匾已然刻好了，都悬起来了，用黄绫子蒙着。乾隆当即传旨，宣秦王郡王备了被子，尚书侍郎都前来圆明园方湖胜景观匾。乾隆的仨兄弟是七王、八王、九王，三位亲王也来了。文武官员到齐了，乾隆命太监揭掉匾上的黄绫子，大伙儿一瞧匾上的字官封听乐，当时龙颜大怒。什么叫龙颜大怒啊？就是皇上的脸呢、大怒，就是生气了，那模样真够十五个人看半个月的。文武百官也全愣住了，这位九王爷不但胖还性如烈火，脾气暴躁，性子急。哎，我说七哥，什么叫观风听月呀？这不清楚。这私自更改楼名，罪可不小啊。哎，可不，你说他干嘛这么写呀？他这个，那我哪知道啊？和珅一瞅皇上这脸色，文武百官的神态，三位王爷的这个口风，成了，是时候了。走过来冲刘墉一抱拳，跟他一阵奸笑。刘墉心说，要咬人是怎么着？这在下学书才浅，难解观风听月之意，不知刘中堂肯否赐教？哟，他还拽上了。刘墉一看和珅这神气就明白了，哦，字让你给换着用了，再当面挤兑我，呵呵，可真够阴的啊。可当着这么些个人总得回答他呀，可这风怎么观呢？这月又怎么听呢？一边琢磨着，嘴里跟和珅应付着，这个你问这观风听月呀，这个观风听月不是，他这个观风啊，听月，观了风听月呀，大唐，哎，好，要唱戏是怎么着？哎，有了，刘墉这小锣锅一颤，想起刚才在藏密楼上头观望的景致来了，他有词儿了，何中堂，这观风听月您不明白啊？不明白，请问这风可怎么观呢？又看不见。刘墉不慌不忙地说了，这么办，我做一首观风诗，兴许您就看见风了。和珅一撇嘴，我看不一定。您听着啊，什么毛病？观风楼上倚栏杆，且见旌旗上下翻，遥望麦浪如潮涌，扁舟翻起见离弦。哎，何中堂，您看见风了没有？和珅琢磨着，哎，嘿，还有点意思，这风啊还真看见了。观风，哎，可这听月呢？月亮我看你刘中堂怎么听啊？听着还挺紧，大伙儿听这观风诗挺有劲，可和珅追问的听月俩字儿也挺有理呀。刘墉还真沉得住气，何中堂您别忙，我再做一首听月诗您听听啊。听月楼高阶太空，忽闻嫦娥笑语声，吴刚发跪金斧响，玉兔捣药楚救明。大伙儿一听没不伸大拇指的，好，这诗太绝了。